星座每说下变大级别度，咁我摆上这边度，兄弟这皮靓波个简要善用。旧年呢款案件在政府端案送在表示，新加坡因呢那股一直以来在多与正面紧密合作，双边关系稳固。作为第四代团队的领导人，基于团队将在现有基础上，跟因呢领导人共同深化双边合作，并且推动数码跟落实经济等等新领域的发展。本地的官办单位新发年年税能力超过5000期，博4340年期，好生意能办事。卫生部网站的数据显示，基于1844期新发年要紧卫生的，基于死本土发年，每周发年东部路未公告1.09，本地的累计八年达到183033次，基准1374人办事。数据显示，我国在上公屋全面开放边境后，抵境的访客人数明显回弹。根据旅游局网站的数据，上公屋的抵境访客达到294300人次，比三月份增加将近1.5倍，一嚟嘴2020年五以来的新高。马来西亚新增加超过9000起官办办年。马国卫生部网站 COVID Now 的数据显示，当地上万新增加9063起办年，好每轮办事。马国的累计办年达到4,187,480次，基准35,638人死亡。台湾的官办单位新增加本土办理回落到9,000次以下，好是来教人办事。台湾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通报，当地所满新增加85,720次本土办理，虽已经半年后是来一期，累计考证半年达到185,691期，累计死亡半年时14,884期。有些的疫情持续严重，当地连续五年通报20,000期发烧半年。韩国联合同新城引述朝鲜官方媒体的报道指出，这地所那么最少21,900人出现发烧症状，累计发烧病例超过346万。有线医务水平办事，累计死亡病例61次。俄罗斯表示已经完全控制乌克兰东南部城市马里乌波尔，最后见效阿索共铁村的乌克兰士兵也已经到岸。俄罗斯国防部还用应科纳新科夫表示，在礼拜一以来已经有9400名空少共铁村的乌克兰士兵持续到岸，最后所批的士兵也在索南到岸。打上了一届东南亚运动会少里，我国乒乓上朝招致与举争战，止步男女单打半局时，彻底难免断败。乒乓队也提升接受本届冬奥会的定度。最使我国在1993以来透露出摸乒乓上朝挺正单打局势。简要新闻报告完了。